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，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，我以为我并不差。 细腻的演唱，精准的拿捏，都是杨宗纬歌唱时最显著的标签。在我是歌手复活赛当中，杨宗纬首先带来巴奈的代表作《流浪记》，杨宗纬略带哭腔，丝丝入扣地演绎着杨氏的流浪记，获得不少听众的认可。一起听到流浪记。